boundary of this non-existent military facility is patrolled by non-existent security guards. Welcome to Area 51. I don't know what any of it means. I climbed in, I saw their yard, I saw their,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Let me know you about what you're special. You have to get through their technology, which is, I'm sorry to say, far more advanced. But on one piece of metal, what looked like metal anyway, it was not flexible, but it was as thin as a foil of a pack of cigarettes. Two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carrying parts of the crashed flying saucer at that time, UFO today. I tried to make a dent in this metal. He says you can't bend it, you can't make a mark on it. Okay, ready. Let's do it. 1947年7月1号星期二，俄兹威尔市嘅雷达网发现咗一只不明飞行物体，佢嘅速度同喺空中可以做出嘅动作，显示咗绝对唔系普通飞机。 1947年7月2号星期三， 俄兹威尔两名市民 Mr. and Mrs. Dan Roman 亲眼见到一只椭圆形嘅飞行物体喺佢哋屋顶飞过。 1947年7月3号星期四， 俄兹威尔市雷达控制员 Steve McKenzie 被派到 White Sands 导弹基地进行24小时监察。 1947年7月4号星期五， 著名目击者 Mac Brazel 同其他居民听到一下巨大爆炸响声。另外一个目击证人 William Woody 同佢爸爸亲眼睇住一个火球跌落罗兹威尔市北面。跟住一连三日喺雷达出现嘅不明飞行物体从此消失。 Don't talk. They're absolutely terrified of talking. 以上种种事件，美国政府一直否认，但系又将所有关于呢件事嘅资料列为国家机密。而在1997年，一位美国军部退休上校菲利高尔素 Philip Carson 写了一本关于罗兹威尔事件的书，他详细讲述当中政府知道的秘密档案。Philip Carson 是自从1947年以来最高级的美国政府人员讲述和承认这件事。Philip Carson 不单止参与过韩战，亦都是昔日麦克阿瑟将军的智囊团，在五角大厦国防部工作多年，处理过美国政府最核心的情报档案。当年他出版这本书之后，引来 UFO 界极大的回响。不过最令人关心的始终是一年之后，即是1998年他离奇突发性死亡。到底他在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而他的死又隐藏了什么秘密？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 About what you special. 星期六晚9至11， 欢迎你来到《即刻903》，不明来历喺度系。咁啊，今晚除咗有 Papa G 之外咧，仲有云海。 Hello， 你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系，依然系我。 咁啊，今晚咧就我其实呢一个礼拜咧，不停咁样同阿云海咧就系通电话咧，就问咗佢今个礼拜嘅料系咪好劲，系咪好劲？我问咗佢好多次，咁佢都继续话系好劲，系咪？ 同埋你不断同我倒数咯， 不断同你倒数。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你话俾我听，嚟咗咯。 吓，同埋你话叫我可以话俾啲听众听，系可以而家快啲洗定啲脚。只摊喺度，唔好行开系嘛？ 系冇错，因为我相信咧，今日所讲嘅嘢咧，即系包括个书嘅内容咧，唔系啲书冇个内容咧， 你都 我都会唔系，我有 information 啊嘛，咁我就会都会讲，同埋呢啲嘢咧，我相信系听过几多 UFO 讲嘅人咧，都会觉得震惊。 咁啊，一定要留意，即系最尾个 part 啦，最尾个 part 就会爆嗰啲。 其实最尾个 part 我想讲咩咧？就因为你知罗兹威尔事件咧，牵涉到一个当年而家都系咁，但系当年就系个509部队嘅所谓嘅美国嘅部队啦，就系拥有核弹嘅设施嗰个啦。而成个曼克顿计划，即系读过历史都知呢件事噶啦。咁但系咧，佢其中一 part 嘅档案咧，或者其中一 part 嘅故事咧，系冇人知嘅。咁我系 就你知，就全世界都冇人知，就净系你知。 我可以大胆讲，今日真系全球披露， 首次 系 披露呢 一件事。咁但系问题当然啦，如果今日啲内容太多，讲唔晒，我下礼拜先讲，唔好闹我。 咁啊，头先我一入嚟嗰时咧，就问阿金啦，金就话：喂，其实即系呢个世界系咪真系有外星人噶？咁我就话咧，即系话俾佢听，即係好簡單嘅，我唔敢話有，亦都唔敢話冇啦，係嘛？咁啊，即係成件事咧就係、是、嗱，我哋可以觀察到嘅星球咧係有七 百万 亿 亿亿 粒粒 啊，系七百万亿亿粒，系七二十二个零咁多个星球，里边净系得我哋地球有人， 有人 呢、這个系冇可能嘅事，同埋咧地球上有几多种生物咧？是成千几万种。 冇错冇错冇错。仲有啲未发现嘅。 仲有啲未发现。海底嗰啲仲未知道啦。 冇错。 有几大条嘅真正几大条嘅鲸鱼都未知啦。 係。 係咪先，即係呢个系非常之即係你自己判断啦，係咪，总之就。 冇错。信任你嘅事。 今日头先听咗嗰个 segment 呢、就系讲呢个1947年嘅罗兹威尔事件啦。 其 实罗兹威尔事件呢就讲过好多次㗎。 冇错。 咁但系呢一件事呢就从来未有人讲过㗎。咁就系呢个军呢、這个上教。 上教。冇错冇错。 就叫做 Philip Cosso 啦。 冇错。 咁佢就曾经咧，其实佢系咪曾经喺，即系我哋讲个背景，系咪曾经喺呢一个 Area 51或者系呢一类型嘅秘密基地里面做嘅嘢？ 佢咧就我要讲翻个少少背景嗰、那个，我点解要讲佢背景，同埋呢本书出咗嚟，点解嗰个震撼大过以前所有人写嘅罗兹威尔事件咧？就因为你以前所有嘅人写咧，都系一啲所谓嘅可能平民啦，可能一啲 UFO 专家啦。但系从来你知道美国政府咧系冇承认过呢件事存在嘅，甚至到咧去咗几廿年之后咧，咁佢都话呢件事系大家一个误会啦。 但佢承认过话当年出嚟嗰、那个即系话系用气球掩饰呢件事系假噶嘛，即系佢话咗系掩饰。 系冇错，唔系开头就话气球啦，后来佢嗱呢件事其实同步发生嘅，喺1997年咧，其实佢哋开咗个记者招待会，系喺国防部即系五角大厦度开嘅美国。咁当年就系佢话承认，当年就系一个 cover up 啦，即系话用咗气球去假扮一个另外一个嘅所谓嘅 隐瞒一件事啦， 隐瞒一件天气测试同埋一个军部测试嘅一啲嘢咁样。咁但系当然呢件事都系假噶，即系讲紧97年佢记者招待会开出嚟都系假噶，因为佢哋讲嗰单实验咧系1953年先至进行嘅，讲紧罗兹威尔1947年嘅。OK， 咁所以咧，但系同时期嗰年咧，咁啊 Philip Cosso 咧。就已经写好咗一本书，就系、是、咧要全盘啊！我形容系全盘 托出 爆晒， 但系点解佢 爆晒所有嘢出嚟？ 佢唔喺 Area 51做过嘢， 佢就冇喺 Area 51做过嘢。 佢有冇正式 handle 过罗兹威尔事件嘅？即系 佢当时发生呢件事嘅现场咧，佢就唔系喺罗兹威尔。咁佢但係佢有好多嘅時間呢曾經喺新墨西哥州，其實即係羅茲威爾北邊一啲嘅地方，即係羅茲威爾新墨西哥州裏面啦，但裏面有好多導彈基地同埋一啲嘅所謂實驗基地嘅，咁佢就冇喺羅茲威爾出現過，但係其他導彈基地出現過。而佢個背景因素令到點解啲人會覺得佢寫本羅茲威爾嘅書咁驚呢，係咁其實 可信啦， 係咪，因為驚，因為點解你咁多年啲人否認佢呢，其實係你諗下佢個背景去到點呢，就係、是、佢打過航戰啦，佢係密克阿瑟將軍嘅智囊團啦，佢、曾經同杜魯門總統私底下喺白宮傾過好多次嘅秘密會議啦，即係有記錄㗎講緊下，即係唔係講緊佢講出冇記錄嗰啲，係講緊有記錄嗰啲嘢。咁之後呢，甚至佢當年去打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呢，佢係有份參戰㗎，即係佢係有份打二次世界大戰。 即係有晒咪數㗎喇， 有晒，冇錯。佢係攞過喺美國頒咗18個軍事獎俾佢㗎。 啊 ,ok, 即係全部 有啲料到 㗎。有啲料到。佢當年喺羅馬即係打二次世界大戰嗰時、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呢個人嘅背景好傳奇，就係佢喺羅馬當時就係想唔想德軍入到意大利啦，同埋想喺嗰度成為咗個美軍嘅反擊點咧，就對付嗰陣時嘅德國納粹軍嘅。咁佢原來咧當時已經係情報科噶啦，佢已經咧係掌握所有納粹嗰陣時高科技檔案嘅一個人嚟嘅。佢當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本書都冇提到嘅記錄。OK， 咁嗰個書嘅記錄咧係佢唔想，我諗佢特登唔想提嘅，就當年咧佢係佢咧呢個人咧、Philip Cosso。自己因為覺得要拯救嗰班猶太人啊，喺意大利嗰班猶太人，係佢一個人將10,000個猶太人咧，係秘密地將佢喺羅馬運到去嗰陣時嘅巴勒斯坦，即係而家嘅以色列， 即係即係好人， 好人嚟嘅、 即係佢唔係啲即係好病嗰啲軍官，佢真係正義 嘅人嚟嘅。 咁但係佢係咪即係曾經喺五國大廈國防部一啲即係好高級嘅位置？但係點解佢會可以攞到即係會咁有興趣去？刮呢啲嘢 嚟睇，其实要讲到就系、是、成件事就系、是、我讲少啲罗马嗰啲嘢先，因为佢当时喺罗马咧，除咗佢有好多军事嘅嘢佢系接触到啦，好多军官系佢嘅上司，同有啲好多人系佢嘅手下啦。奇怪地咧，原来当年咧，嗱、这个书里边冇嘅，佢系会见过当时嘅教宗。 吓，咁啊秘密讨论紧点样去倾一啲未来世界嘅方向嘅， 吓吓吓。 咁你谂下一个， 系咪呢个阶段佢其实已经睇过晒所有？ 未未，因为嗰时唔系嗰时二次大战啦，未有先至系啦。咁但系佢一路已经系搜集紧德军嘅一啲嘅机密资料，咁、之后到大战完咗，咁就佢攞咗好多奖啦，呢样嗰样啦，咁啊仲要系当时已经喺东德。东柏林咧就驻守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咧佢就翻咗美国。咁翻到美国之后咧，佢自己喺本书都形容咧就话：点解我要面对呢啲咁嘅问题咧？咁样，因为佢翻咗美国之后咧，佢就原则上咧佢就喺某 即系未来世界嘅问题。 唔系，即系点解佢其实即系个话个问题就系佢点解仲要 handle 罗斯威尔事件咧？即系呢个佢唔 expect 嘅，即系佢唔预计到嘅。但系开头嗰时翻到去美国咧，咁佢开头就喺新墨西哥州同埋喺呢个墨西哥州有几个嘅空军基地咧系做过嘢嘅，佢系当时一啲嘅军官啦，咁亦都系做咗普通嘅情报科嘅嘢嚟嘅。咁当年咧就去到发生咗一件几令佢觉得。是踏出了研究 UFO 的一步，就是当时呢他是一个军营啦，即是一个叫做Radley 的一个军事基地啦。咁他放工走的时候呢他的下属无端端就跟他讲了一些说话，就说啊我们今天运了一些东西过来，是1947年的7月6号。OK。咁他运了一些东西过来，咁他上司说喂你不可以入来的喎。即是他跟我下属讲，咁他就闩了一道门。就睇下运咗啲咩入嚟啦，咁佢当时仍就成个货仓系冇人啦，即系撤走晒噶啦。好奇怪喎，但呢件事应该嗰件嘢好珍贵嘅。佢话系嚟自罗斯威尔运过嚟摆一摆，之后就运去另一个空军基地。 系咪嗰啲即系碎片？ 唔系，系一个箱，佢话形容一个cargo 咁嘅嘢，揼好晒嘅。咁佢行到去嘅时候，就见到，咦？但系个盖咧，个粒钉系两头俾人明显撬开咗。 吓，睇过里边系咩？ 系咁佢咧就仍然都话。咁俾人撬开咗，其实佢话佢自己都唔应该睇嘅， 咁但系都会睇啦，系咩嚟嘅啫？你快啲啦， 系咁之后咧就入到去，佢爬上去就掀开，佢当时形容就系佢见到清晰就是一个透明嘅好巨型嘅透明嘅玻璃，即系一啲嘅装嘢嘅嘢啦吓，透明嘅，咁就系里边有绿色嘅液体，蓝色液体，咁就佢又清楚地见到一个咧系四尺高。佢 即系血嚟噶咯， 唔系四尺高，清楚地见到一个佢形容较为形容系外星人啦，嘅一个物体咧，就系、是、半浮于嗰个物体嘅液体嘅中间，唔浮到底，摆落沉落去。 Independence Day 嗰出戏， 系 咁啊个总统咪落咗去个， 系冇错冇错， 即系扮一个基地， 系冇错， 有三樽嘢， 冇错冇错。 佢话你系咪想睇嗰啲 body 啊？ 系啦， 嗰啲 body 咧就喺呢度，一开咪浮喺中间，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差唔多。但系嗰个外星人， 即系浸住嗰个外星。尸体嘅嗰啲水就 系 蓝色， 系啦，冇错啦， 就唔系嗰啲人流啲血出嚟， 唔系，但系嗰个外星人嘅样子当然同即系 ID 科个唔同啦，咁就系典型一啲所谓大眼大头嗰只嚟嘅，咁佢望一望嗰时，佢自己形容真系好似见鬼咁样嘅，因为佢冇谂过，咦，点解有件咁嘅嘢咧？佢仲望得好清楚，睇到真系一个唔系一啲塑胶啊，唔系一啲啤出嚟嘅嘢，唔系人体，唔系一啲好似人嘅生物，系佢直情觉得系一啲。 即系个箱就打洞噶咯，即系樽嘢， 冇错冇错，打洞嘅，睇到嘅。 哇！ 咁之后咧，佢就睇完之后，立完之后，佢就即刻冚翻埋，就钉翻个两口钉，就走出去，就同嗰、那个佢叫佢嗰个下属讲，佢话你应该睇唔到任何嘢嗬。咁、那个下属话系咩？有睇到嘢咩？咁好醒目就走咗啦。咁佢自此之后咧，佢就以为成件事咧就告一段落嘅。咁但系咧，谂唔到，即系其实 Philip Clausel 咧系成睇完呢件事之后咧，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口德嘅一个高官。 佢真系冇讲， 佢冇讲过任何 半句。但系点解会有一个即系军部嘅基地会俾佢自己一个人喺里边？ 唔系佢系属于个军部嘅人嚟嘅。 吓、啊，但系点解会即系 呢件事 咁 security 咁低？ 系啦，有后着嘅原来。啊、OK， 咁即系咧呢14年嚟咧，佢就从来冇同人提过呢样嘢啦，从来冇讲过呢件嘢啦，同埋佢形容翻出嚟就系佢当呢14年咧系不断催眠自己。 嗯， 佢话我冇 假嘅， 假嘅，假嘅，我冇见到，我冇见到， 系都假嘅， 系唔系我冇见到，我睇错啫，我睇错啫，因为佢觉得佢好难接受到真系有个外星人嘅尸体俾佢见到啊。咁、佢就一路去催眠自己到14年后大概是1961年 ,60年至61年期间啦，咁佢另外呢就俾一啲嘅高官呢就所谓嘅 call 咗，就话喂你而家正式入到去美国 呢个国防部嘅情报科，你入去做嘢啦。咁佢当然哇好开心，因为佢觉得因为打过咁多场仗，系咪先？咁佢 终于都坐正啦， 系啦，唔系咁咪坐正，即系佢哋有啲嘅佢 坐正少少啦。 佢中意做，因为佢中意做情报科嘅。咁佢就去到，咁亦都咧，当时佢有个上司咧，个上司就叫做General Trudeau， 咁咧就系 Trudeau， 我亦做 Trudeau 查地亚啦吓，查地亚将军啊吓，就系佢嘅上司嚟嘅。咁我亦都查过呢个查地亚将军 系有呢个人， 有呢个人亦都系国防部做咗咁多年，同埋都系嗰段时间嘅。OK， 咁佢真系佢嘅上司嚟嘅。咁当时呢个上司咧就好特别啦，因为佢第一日叫佢去到国防部啦，咁就话咧佢隶属嘅一个部门咧就系NSC， 即系讲紧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嘅一个下边嘅一个部门，就叫做 R&D， 就系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嘅一个部门。咁咧，佢就话咧呢个部门咧原则上系将所有外国嘅军事嘅资料啦，同埋一啲另类嘅资料，主要系讲紧科技发展嘅，就偷人嚟噶啦， 即系无论系外星嘅，佢都会。 唔系佢主要系唔系佢主要系全部系佢讲到明当时偷咩咧？偷法国嘅外星法国嘅档案啦，偷加拿大嘅档案啦，偷呢个苏联嘅档案啦，佢写晒出嚟嘅，即系完全避嫌嘅。我觉得佢真系劲嘅。咁佢就当时成个部门系做呢样嘢嘅。咁佢当时咧嗰、那个佢个上司咧就同佢讲，佢话：但你全部都唔系做呢一 part。你我知道你喺外国做过呢啲啦。而家有个新嘅小部门系你一个人嘅啫。你有自己的 office， 但你是 即系放逐咁样， 唔系，但你是要搬去我黐住我隔篱唔远嘅 office， 即系你随时同我要倾嘢嘅，嘅地方去讨论。咁之后咧，佢就话不如咁啦，嗱，我而家唔同你倾住，你去几多点几多时间去到个国防部嘅后巷，我同你先倾。 呢个系详述咗喺书度， 详述喺书度有呢件事嘅，系啦。咁佢哋去到后巷啦，都同直言同个上司话：，哇，你咩咁秘密啊？要走到国防部嘅后巷？咁佢话系啊，因为冇办法，因为实在，因为佢亦都喺书里边咧讲咗一好详细，即系我迟啲有时间先讲啦。就系、是、讲到成个国防部 里边 嘅， 咁 系，即系我仲好多其他嘢讲啊。国防部嘅所有嘅明争暗斗啊，同埋讲到所有嘅其他，例如 CIA。FBI 啊，同埋其他空军、海军嘅部门， 咁呢啲可以迟啲 系啦，系啦，系啦。点样偷佢哋啲资料？所以佢要去匿到佢嘅后边后巷讲。佢就话：而家咧，我要俾一个咧，就叫做外来科技嘅小组，新设立嘅，你就 lead 住佢啦，但系得你一个人嘅啫、你就要负责咧，将你我一阵间会俾你成架资料。你就喺短期内唔该帮我睇晒佢，研究晒佢之后咧，我哋逐步咧就会去同一啲，因为佢哋唔同嘅部门， 即系佢俾到佢做，其实呢个人已经系深得国防部嘅信任噶啦。 唔系，我谂系 嗰个将军，呢啲系 top secret， 系啊系啊，高度机密。我谂系个将军系得到国防部嘅高度信任，咁所以将军揾人咧。就佢哋唔會有咩問題嚇，咁於是乎咧就話啦，咁佢就同我講嗱，你而家咧就靜靜啲翻咗佢哋嘅 office 先，一陣間咧我會派咧十個嘅兵士，即係兵士兵啦嚇，咁就會推住一架架一架架嗰啲所謂嗰啲手推車嗰啲咧，就一箱箱嘅檔案，係一架車有十幾箱嘅檔案咧，十個人一路咁樣推，由嗰個檔案室咧推到你個房嘅。系咁咧，佢讲得好清楚嘅，咁仲要系佢话明噶啦，佢已经同佢讲咗，所有任何人喺国防部啊，尤其是佢嗰阵时喺五角大厦，只要行埋去佢哋嗰十个军人里边， 就可以射佢， 系真系啊，佢问佢或者阻挡佢咧，我系授权咗佢可以开枪射佢噶啦， 吓、即系话自己人， 自己人啊，因为佢话呢扎嘢因为太过 高度 秘密啦，佢讲到明噶啦， 哇，咁佢真系全世界最好彩嘅， 唔系啊，但系佢自己觉得唔系啊，最弊就 系唔系啩。我即刻睇啦呢个， 唔系你听住啦，即系佢就混晒啦。咁当时佢望住百几二百箱呢啲嘢，佢之后咧就开始钳下咧，佢就知道，哎呀死啦！即系佢原来一睇到，原来真系罗兹威尔嘅档案嘅所有最 top secret 嘅文件，即系话咧，佢由1947年去到1961年所有嘅嘢嘅文件都推晒佢面前。咁于是乎咧。咁佢就睇咗几页啦，佢就好惊，佢就话：，有冇搞错啊？我当年14年前 我以为我撞鬼望到个外星人尸体、 嗯、 我就想唔想再见到呢样嘢。但係冥冥中竟然我个上司就係叫我去睇一啲佢认为做 nuts files, 即係黐线嘅档案。咁个上司仲话你要搞定晒呢啲嘢。咁而佢呢就坐咗喺嗰度国防部呢睇逐页逐页睇。咁逐样逐样睇。 咁里面係包括嘅1947年罗兹威尔嘅事件同埋一路以嚟即系知道佢嗰日发生嘅所有所有个案， 主要系我罗兹威尔，因为咧佢嗰个佢嗰个部门咧，因为佢要咧系将成个罗兹威尔事件嗰个坠落嘅飞碟嗰啲残骸咧，系要有去重组，同埋佢要去研究啲。 咁佢除咗譬如嗰百几箱资料咧，有冇包括埋嗰啲碎片啊，即係頭先我咪錄咗句嘢喺啲 jingle 度，如果大家聽即係聽唔到有可以留意一下，留意聲咗啲，係蒙咗啲㗎啦，咁因為好難攞啲聲，啲就好好鬼秘咁嘅聲，好匪夷所思咁得到都係都，咁就佢話啲鐵呢係即係唔可以刻嘢上去啊，又唔可以燒著啊，又唔可以點樣即係咬攣佢啊， 冇錯冇錯冇錯。唔系嗰个档案咧， 就冇呢啲嘢， 有呢啲嘢，全部喺晒度， 啲 pass 都， 即系全部由1947年去到嗰阵时咧，同埋佢嗰几百箱嘢里边咧，其中有好多箱咧系有嗰架外星人坠落嘅飞碟嘅碎片，同埋一啲嘅仪器系俾埋佢去做研究，而当时佢见到嘅时候，佢直情系觉得。你揾我做呢啲嘢，即系摆我上台啫。因为当时佢个上司都话：呢啲而家系你嘅嘢，我唔会系属于我嘅、嗯、研究嘅嘢。唔该，你直接交低俾我，之后我哋会进行研究噶啦。 哇！咁啊，有啲咩仪器攞到，同埋啲碎片各样系点样样啦？我哋听一听其他啲说话，真再翻嚟再倾。 呢样嘢我哋要 talk about， 呢啲你系唔可以讲嘅， 要讲。 嗱，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咧，呢个军官啊， 菲律 阿 Corso 咧，就系即系收到百几箱嘅嘢啦，咁啊，即系有报告啦，有文字嘅嘢啦，亦都咧系有1947年罗兹威尔嘅坠毁事件嘅碎片残骸仪器， 系啦。 咁啲碎片残骸仪器系有啲咩包括喺度咧？ 有主要有三样啦，佢讲到就系主要有三样，呢三样嘢咧，头一样嘢就普通啲，佢就话咧揾咗啲所谓嘅一啲嘅电线纤维等等嘅物件啦。咁佢尝试去分析，佢完全系唔理解，亦都唔知道嗰啲线路系我哋做乜嘢嘅吓。但系咧，佢第二样嘢咧，就我睇完我都觉得 电线线路，即系直情有电线， 佢系似电线嘅嘢，但系就唔系嚟嘅。 因为呢个未听过，呢、這个净系听过罗兹威尔 有啲铁咁样，系啦，唔系佢话唔系，佢反而铁嗰嚿嘢唔系属冇佢冇手上面冇， 嗯， 即系亦都佢形容到可能系分拆咗好多唔同嘅部门，拥有唔同嘅嘢。咁佢嗰度所谓电线嘢咧，嗱，佢讲到咧当中有少少似当年嘅时候咧一啲你睇落似光纤嘅物体，咁、但系当年系完全分析唔到嘅，咁之后咧佢。就冇特别去研究啦，佢反而咧对其后第二样嘢咧，我听落我都觉得好有兴趣，就话原来当时咧佢有把类似佢冇形容系枪啊，一个发射器嘅嘢啦，嗰、那个发射器系可以仲发射到镭射，当年 系咪啲水晶？ 唔系，佢系一嚿嘢啦，仲一嚿物体咁，但系佢可以揿嘅时候咧， 武器嚟嘅系， 佢话当时咧佢哋开头唔明嘅，因为点解咧？佢开头揿嗰阵时咧，嚟咗射。你射出嚟咧，佢原则上嗰个应该有个光柱或者光线咁样。佢当时佢揿完嘅时候咧，系冇嘢。 佢都够胆揿好喎，佢唔知向边边咁样。 呢个真系啦。佢话咧开头嗰阵时揿咧，你完全系冇嘢发生，即系中间系空噶，即系透明噶。咁但系佢揿揿下先发现，咦唔系，原来中间佢系嗰啲冇光线、冇边、冇任何嘢。但原来佢当佢嗰个所谓隐形嘅光线接触到墙或者接触物体咧，佢就会个圆圈 有个红， 有个圆圈圈出嚟系红色嘅，咁样嘅。咁于是佢就开始研究，咦原来呢个系一个即系外星嘅一个镭射系统。而呢个镭射系统咧，就直情后来有个即系再之后咧，见到呢嚿嘢之后咧，佢就怀疑咧系同一啲咧所谓以后咪有好多 case 有啲牛啊俾人劏开咗啊， 系啊系啊， 有啲嘅羊俾人劏开， 但系冇老走到佢又放翻低喺度，啲片开咗咩都冇攞， 系啦，甚至有啲 case 有啲牛可能内脏俾人劏开咗，但皮冇事嘅。佢就话咧，其实根本外星人就用咗呢一种嘅镭射系统咧，就去解剖一啲佢哋想攞嘅即系器官，同埋一啲嘅物种咁样。咁佢就开始着手研究嗰种镭射，咁而第三样嘢，佢当时喺个箱里面嘅咧，就是、一个咧，佢形容系一个好似头盔型咁嘅嘢，咁佢又戴人类就戴唔到，因为太细， 佢话咧就适合戴嗰俾嗰个外星人所谓戴住嘅头盔啦，但佢揾唔到任何电线咧，揾唔到任何其他嘅嘢嘅。咁咧，但系咧，佢就慢慢分拆嗰个机械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咧，可能嗰个头盔嘅嗰个作用咧，就系俾一个物种啦吓，摆咗落去之后咧，系佢个脑电波。去控制嗰个所谓飞行器啦、 即系其实好多戏都睇过，即系你佢哋都系用脑电波沟通，同埋你望佢只眼咧，佢会令到你个脑嗰度有一个 picture 系佢哋想做乜嘢， 睇到嘢嘅 系啦，冇错。即系佢将佢嗰个 memory 直情系 download 咗去你嗰度， 系啦系啦， 令到你见到 一啲佢想见你见到嘅嘢。 即系譬如 ID4 嗰度咪讲过，佢哋个总统咪望佢望嗰个外星人只眼 嘅， 咁个外星人就 send 咗个一段片入去佢个脑度啊嘛，就系话哇佢原来佢哋系一个民族嚟嘅，佢哋食晒嗰个星球嘢之后咧，就会移居去第二个星球度、再食晒呢度嘅星球嘅嘢之后咧，就再移居。 系啦， 即系脑电波沟通 系啦，但系佢当时就分拆唔到嗰啲机械咯，即系佢就系。知道系咁嘅 function， 佢冇揾啲马骝啊，或者啲小朋友带一带嗰度。 佢又冇讲到咯，但可能佢有做咯，但系个问题佢冇讲到。但系个问题咧，之后咧，原来佢再喺一啲嘅报告里边咧，就揾到另一样嘢咧，就可以话系影响深远嘅，即系包括头先讲紧嗰个一啲嘅碎片嘅、即系电线类似物体啦，一啲嘅镭射嘅物体啦，同埋当其后佢仲有一样嘢咧，佢系喺。現場嘅報告啦，即係等講緊當時啲軍官喺現場羅斯威爾事件嘅時候揾到啲碎片嘅報告，同埋佢手上面啲嘢咧，就當年就發現咗一樣嘢，就係佢而家當然我哋日日都會接觸嘅，就係、是、silicon 嘅晶片，即係直片，即真正嘅講叫硅片啦，即係我哋香港做直片啦， 即係我哋例如啲智能身份證裏面嗰啲片， 或者電腦裏面所有嘢啦， 晶片 嘅係啦。咁原來當時佢哋係發現咗呢啲嘅物體，晶片嘅用直製造嘅晶片嘅物體，而加上電線係開始有聯絡、有資料成、有任何嘅嘢。咁於是乎，其實呢四樣嘢咧，當時佢咧就因為要佢係個發展新科技嘅問題啦，佢就要去聯絡唔同嘅底層嘅一啲公司，就開始研製呢啲嘅新科技。咁佢講到咧，甚至係話根本而嗰陣時嘅所謂電腦系統啊，而新嘅電腦系統，而家嘅雷射系統。而家啲嘅反地心吸力系统呢啲就未做到啦，即係民间未做到啦、就全部原则上就係嚟自罗斯威尔嗰啲碎片度重整出嚟得出嚟嘅。所以佢话呢而家佢哋所讲緊嗰个晶片呢已经係喺佢哋嗰个档案里面係落后嘅，即係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嘢。 即系我哋就嚟换嗰啲最型、最耶、最坚嗰啲。 系，但系佢哋话即系 最欧地 嘅。系啦，系啊。咁但系问题系，当年已经攞紧呢样嘢去叫一啲嘅即系 computer 公司去发展呢样嘢噶啦。咁于是乎，佢就好震惊，因为佢哋成个部门包括上司，包括佢所有国防部人啦，都认为成件事咧就系令到一啲嘅军事上嘅嘢或者地球人嘅上嘅嘢咧，就开始觉得系受到威胁。因为佢觉得。以前好多人都讲嘛，即係外星人嚟到系一啲所谓善良嘅或者点点点嘅，但佢哋所有人包括佢自己啦，都认为喂佢拥有一啲咁样嘅雷射科技，咁样嘅所谓嘅光之物体。 准备杀嘢嘅系会。 即係啦即係佢话佢系有机会。 未必系善良啦完全。 佢哋直情觉得系唔善良嘅。佢哋觉得既然仲要系飞到落嚟撞得落去地球，即係佢某个程度上佢一定系有啲嘢想攞或者想做一啲嘢嘅。咁佢就所以呢某个程度上呢佢哋系要马上要知道晒佢哋拥有嘅科技系乜而我哋可以对付到佢。所以佢点解要重整马上要做呢啲嘅科技。咁你諗下啱嘅 ,1947 年之后嗰啲所谓现代科技呢即係包括电脑啦包括镭射啦包括所有嘅其他嘢系急速发展㗎嘛尤其是讲美国啦。 即係我哋而家其实现今拥有嘅科技其实所有都系嚟自1947年嗰个罗兹威尔嘅。 佢嘅版本系啦。 嗰个罗兹威尔嘅 crash 系真㗎喎。 佢仲要档案里面呢讲到呢佢话根本唔止一架嘅罗兹威尔嘅所谓飞船系 crash 咗落去罗兹威尔。 即係美国政府系唔单止系 Area 51有一架。 系啦系啦。佢话甚至佢手上面嘅档案里面呢起码第一就系佢知道罗兹威尔之后喺新墨西哥州仲有另外一架嘅太空船系坠咗落去地球啦。 点解佢哋啲科技既然可以有晶片又咁先进又有啲咩 光纤嗰啲啊，但系都炒机 我觉得唔系咯，我觉得因为新科技，人揸车都会撞车啦。 即系我哋唔系脑电波控制已经知道晒， 咁可能受干扰啦。呢个唔知啦。咁但系佢甚至讲到1957年咧，甚至另一架嘅 UFO 咧，即系所谓嘅飞碟啦，都系坠落咗喺加利福尼亚州呢个沙漠区。而呢个 UFO 亦都系被运咗去加州嘅空军基地嘅。咁所有嘅嘢咧，佢话根本如果你讲紧点解美国喺咁多年里边可以咁急速地攞到咁多科技咧，就系全部嚟自呢一扎嘅碎片档案。而佢手上面嘅咧，只系其中罗兹威尔事件呢一架嘅里边其中一 part。People say I'm crazy, doing what I'm doing. Well, they give me all kinds of warnings to save me from ruin. When I say that I'm okay, well, they look at me kind of strange.The game. People say I'm lazy, dreaming my life away. Well, they give me all kinds of advice designed to enlighten me.Shadows on the wall. Don't you miss the big time, boy? You're no longer on the ball. I'm just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e wheels go round and round. I really love to watch them roll. No longer riding on the John Lennon 歌名叫做 Watching the Wheels。 1969年7月20号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在月球话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一个人的一小步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人类的一大步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 这个有啲 facts 咧，其实 facts 佢话啲，系咪讲紧嗰个咧喺个剧集里边嘅一啲军官嘅名嘅，即系嗰个而家播紧嗰个剧集会唔会有啲，即系 因为嗰啲剧全部 呢个角色出现咧， 唔系，因为嗰啲剧全部佢自己读晒嗰啲角色噶， 嗯， 佢只系参考嘅啫。呢个军官系从来，你谂下佢系 冇现身嘅，全部系即系隐形人嚟， 隐形人嚟， 直至到佢出书， 冇错，直至到佢出书 先至扬咗自己出， 冇错，即系民间系冇人识呢个人嘅，但系军部里边啊，全部都识呢个人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系一个。为什么当时的人说那么惊，就因为他最高级的官员在美国里面有国防部的情报人员，为什么会直接去爆这些档案呢？而坊间以前写过那么多出来的时候，美国政府是假的嘛，不存在的嘛。 其实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要 cover up 一些，即是隐瞒一些事实，其实这个报告其实根本一早应该叫他不要写啦。写什么报告一种 写报告，即是有档案即是有一日会被人哋 啱啦， 发现到。 其实佢都讲到咧，喺罗兹威尔嗰啲档案里边咧，佢、其实只系占一部分啫，包括碎片，包括档案。佢都话当时咧，其实所谓嘅 cover up 咧，都系对民间嘅啫。佢话内部所有嘅人，包括佢话所有嘅情报机关，即系佢讲紧唔同嘅政府里边嘅情报机关啊，都已经知道有呢啲档案，都知道有边啲人准备研究啲档案。边啲系要偷嘅，互相偷嘅，吓咁样去做，咁所以即系嗰个里，即系嗰个档案里边咧，其中有一 part 咧就系即系讲到个解剖嗰个过程， 就系当年电视分开五集播极都播唔完，因为攞广告 嗰个，嗰个就是假噶啦，即系其实 嗰个就好明显系假 嘅，嗰个系呃钱嘅啫，吓咁但系其实嗰件事系喺。如果你讲紧一个 cover up 嚟讲咧，美国政府系做到成功嘅，因为嗰件事做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啊，原来外星人系假嘅咁样。咁但系喺嗰个即系 Philip Caruso 里边嗰个资料里边，其中一部分成箱系讲到一件事，就系嗰个 EBE 咧，即系所谓嗰个 extraterrestrial biological entity 系啦，即系嗰个所谓嘅 外星生物 系啦，因为佢又唔可以用 alien， 因为 alien 佢有时用其他字噶嘛。咁有时用咗就系话，其中系罗兹威尔曾经呢个跌咗出嚟咧，嗰个 EBE 啦。就后来死咗啦，咁之后呢就有个一系列嘅解剖报告。 呢个 EBE 咪即係相传有个水晶啊，可以即係同外面嘅母船呢个 mothership 係可以沟通， 係 同埋有影像㗎嘛。 係冇错。咁呢个就係个传说啦，但佢就冇咁寫啦，即係佢可能就係讲緊佢自己睇嗰个 report 里面讲出嚟嘅嘢。咁佢就讲得清楚呢，就係即係佢冇讲到呢当时嗰个 EBE 死之前做嗰啲咩，讲嗰啲乜嘢㗎 ,ok, 但呢一间我再讲返个故事嘅真相啊。 有啲人话成日都话云海成日都话成间讲佢唔记得咗讲，你写低佢咁样，你叫无端端插啲嘢出嚟。你咪写低佢先。 你写低佢啦，你提我啦。 等提佢讲啊，你讲咩话头先，你啱啱呢个新㗎喎呢 个。即係话 EBE, 即係喺死之前嗰啲发生咩事呢，其实有嘢讲嘅。不过呢 有嘢讲到俾大家听嘅。 本书里面冇讲。咁但呢就喺嗰个解剖嘅报告里面呢，其实佢形容得几清楚，同埋形容得几唔同于一般嘅传说嘅版本嘅。咁、第一样嘢就係佢有个 size 嘅问题就啱嘅，即係例如係四尺几啦，咁、但个头呢就似一啲所谓嘅 个脑系咪大啲呢， 个头冇错个脑同埋个头都系大㗎啦、好似个灯泡型咁，但係好大嘅、即係同个比例上系比个身形。咁佢当时形容呢嗰啲解剖师同埋啲嘅军人一路即係拍摄同埋去做记录嘅时候呢，甚至嗰个档案里面有相嘅，即係有埋所有当时一嚿 解剖嘅材 料，冇错，警察翻个相切开嚟嘅系点，每个过程有相嘅，即係Philip Caruso 全部睇晒嘅。咁当时佢 有片段咁嗰啲呢，佢 video 有冇讲到冇 video， 佢就话有相，全部有相。咁一路影嘅时候呢，就话佢形容得好仔细，就系开头切嘅时候呢系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嘅。因为佢哋发现呢嗰啲外星人第一个颜色呢就已经同一般讲緊系绿色㗎嘛，系咪佢就话形容系少少蓝蓝地嘅，同埋系有少少 嗰啲灰蓝灰蓝。 冇错啦，灰蓝灰蓝嘅。系咁样，即系浅灰但又似蓝嗰种颜色。咁开头佢哋就开始切嗰、那个 咦，咁即系唔系 little green man？ 系啦，即系唔系 little green man？ 系啦，或者 little grey man 咁样啦。即系佢原来佢哋见嘅版本系咁。同埋咧，佢哋切嗰阵时咧，就发现嗰、那个成个皮咧，佢哋形容觉得好怪，因为嗰啲唔似一啲嘅物质嘅皮，即系唔似一啲生物嘅皮嘅。佢哋形容到好似咦，似少少似啲硬硬地嘅嘢。你切落去嗰下咧，佢会弹翻上嚟嘅。就唔觉得一切落去系皮嘅状态，唔似。 咁即系唔系一戒落去就 split 开？ 系啦，唔会嘅。 开， 唔会离开，即系有弹性。佢感觉当时仲系似啲 fiber 啊，啲 即系胶咁样， 胶胶地嘅，软 胶得嚟，你又唔可以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佢形容到当时啲人个皮肤就全部系即系虽然系黐住啫，但系佢唔系正正式式黐晒成份咁，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每细胞唔同嘅组合嚟噶嘛。但系佢形容到个外星人嗰啲皮肤咧，就佢觉得成件好似甲乸衣咁，根本佢好似着住包住入边嘅肉噶。是咁样个状 态。似唔似嗰啲潜水衣咁样。 係啦係啦，似嗰啲啦，成件嘅。即係好似唔系讲緊。 即係潜水衣質地咪令令地，但又成佢胶胶啲。但佢都戒戒穿㗎喇。 係 啦。嗰啲戒唔穿。 戒唔穿。即係佢要好大力好大力去锯开佢嘅。咁同埋我形容到呢个外星人呢，嗱呢度有个几 tricky 嘅嘢嘅。就係呢嗰个报告里面呢，曾经呢佢形容嗰个外星人系有六隻手指。但是呢 六指琴啊。 六指琴啊。但是后来呢他是写了四隻。OK。咁呢这件事呢，咁他有个編輯呢就答过这个问题的。 嗯。 他说当时呢其实下 Willie Crawford 全部是写六隻手指的。 嗯。 但呢是个編輯将他们全部改了四隻手指。咁因为呢 点解 啦，是啦，因为呢个編輯话呢，因为坊间所有的传说呢 卖得多啲嘅啲手指。 四隻手指嘅。咁所以佢觉得。 令到真啲可以。 佢觉得就应该写四隻手指，所以佢其中一个冇改到。 呢个口低边。 是啦。但是呢Philip Cosser 全部写六隻手指嘅。咁但是我呢就好相信呢，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呢， 就六隻手指。 都系六隻手指嘅。OK， 呢个系我嘅信心。 你又从乜嘢令到你自己信系六隻手指？ 我忽然相信啦。 忽然相信呢个答案系唔成立嘅。 唔可以接受系咪？ 唔可以接受嘅，点解呢？ 你我一定要咁讲啦。总之我相信应该系六隻手指嘅。OK。咁呢 唔 OK 啦。OK 啦，你点样讲埋个解剖先。咁就一路切落去啦，咁就开始切到嗰啲皮呢，跟住都几夹眼地切啦。咁就发觉里面啲层呢，啲皮肤啲层数呢，都系似一啲好似即系fiber 嗰啲咁嘅嘢嘅，即系完全唔似系一啲 哇，咁即系完全同地球上边嘅生物系完全系另外一件事， 系另外一件事。咁同埋佢切落开始咧，你知佢都所谓有血啦吓，嗰啲血咧竟然系奶色嘅。 奶色嘅， 即系白白地奶色咁样嘅，即系唔系饮奶色， 系完全系另外一样。 另外一样嘢， 就算你劏开只狮子嗰啲皮都系一劏开噶 啦。系啦，冇错，冇错。 佢哋嗰啲系劏唔开， 系 同埋啲奶色 系啦 嘅血液， 奶色嘅血液。咁佢形容到似一啲所谓嘅即系淋巴液咁样嘅，咁就成个身体运行。咁佢话咧，佢形容到个肺咧都正常啦，个肺啦。 咁佢哋都系呼吸oxygen 佢形容到佢哋唔係好知佢哋呼吸啲乜嘢。不过呢有一样嘢呢，就係佢令到佢哋觉得好震撼嘅，就係呢成个外星人呢嘅内部呢竟然係冇一个消化系统同埋冇一个排泄系统嘅。即係话呢佢哋原则上係唔需要食一啲物质。或者是一啲我哋食緊嘅物質。 總之唔係靠我哋維生嘅方法。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佢哋就話，所以點解佢哋研究過所有嘅外星人，講緊即係點解我咁講所有研究外星人呢，因為喺佢個報告檔案嗰幾百箱裏面呢，佢都知道其實美國政府裏面 handle 唔止一隻外星人㗎啦。 嗯。 咁佢話所有外星人嘅嘴呢都係細到呢根本就唔可以 我哋食嘢 嘅。 係啦，我哋飲流質嘅嘢可能會。 可能係。甚至佢話嗰個口真係好微型好微型，其實佢開出嚟都係。 因為佢進化可能唔需要用嗰啲嘢，即係佢冇進化。 係啦，即係可能根本佢進化到唔使食嘢嘅。咁所以個嘴好細，同埋佢哋覺得佢哋根本唔需要講嘢添嘅。 但美國政府而家佢話咁多隻外星人，其實係咪都係佢一種 species， 因為係 佢而家講緊嘅就係呢一隻。咁但當然啦，即係有好多 其他 類資訊上嘅嘢，講到佢有好多其他類嘅，呢個只係其中一類。咁佢呢隻就冇嘴啦，咁冇消化系統啦，個感覺上咧，即係佢哋研究最即係整體嘅身體嚟研究啦，就係根本咧成個骨架都係即係貨長途宇宙飛行嘅。 咁啊，即係佢哋唔係話科技高度是 flip dimension， 即是将一个物体化咗佢，即是变咗佢里面嘅粒子，变咗啲光喺第二个地方。 即是或者重动。 materialize 翻，即是变翻一个实物出嚟。即是唔系咁样， 唔系咁样。 真系坐船咁样。 係啦係啦，佢就觉得係啦。 即好似我哋地球去外太空探测都系真系去咁远，就真系射咁远。 係係係。冇错冇错。 间去咗。那個 dimension 啱，冇錯，即係佢係原來長時間做，但係咧後來 咁，即係佢哋其實唔係離地球好遠嘅啫喎，嚟得到咁樣嘅方法， 冇錯冇錯，即係可能好近。 咁而咧，当时佢哋认为咧，甚至咧，佢哋觉得呢只所谓嘅外星人咧，可能根本唔系真正嘅外星人，因为佢哋研究解剖晒之后咧，佢哋觉得呢只似一只所谓叫 humanoid 嘅嘢，一只似人种嘅物体，而佢可能系一啲所谓被设计出嚟嘅生物嘅机械人，即系话系 organic。 嘅机械人，即系佢哋好似有啲 organic biological 嘅嗰啲 computers， 系啦， 啲电脑系生化， 系啦， 同埋嗰啲叫生物咯，电脑嚟噶， 咁系有机嘅物质组成嘅一个所谓佢哋认为系机械人，但系我哋睇落就系一种外星物种咁样，咁就研究，咁佢就认为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佢就话，咁呢一批派嚟监视地球嘅外星人。背后呢就应该是有另一批的外星人。 啊、那些就真的可能要吃东 西。是啦没错。是啦。那这批可能只不过是间谍式来到地球。 不过最近看到一个电视的那些节目呢他说呢即是人们都说火星是没有生物的。其实可能他们是微生物你只不过见不到的。他说有些生物呢那些微生物呢可以呢是需要水或者是需要其他的地球、即是他们的星球上面的物质好像地球你都要需要水啊才可以进化到的嘛。他说呢有些是可以去研究了证实了是有些微生物呢他可以冬眠几千年的。 即是南极滚出来的那 些。他可以冬眠几千年即是他说有水我哋先生存到嘅，冇水咪瞓阵先咯，即系瞓几千年嘅，等到佢有水啦，又再射翻出嚟， 系 啱，所以可能好有可能， 系好可能，冇错。甚至佢哋形容呢只外星人嗰啲皮肤物质或者内部啲肌肉物质咧，都系似储存能量嘅，即系可能准备系长时间， 因为纤维，纤维即系唔系肌肉嚟，即系佢唔系一种。 即系唔系肉咁咯，因为好似好怪咁样一嚿嘢， 即系个公仔一个假嘅嘢，但系佢又系 喐得 喐，即系生物嚟嘅。 系，同埋甚至当时讲紧呢一句佢解剖嘅时候咧，佢有个记录就系当时跌咗落嚟啦，即系飞船跌咗落嚟啦。咁系几得意地咧，嗰个太空船咧，其中一架啦，讲紧呢个罗斯威尔嗰架啦，应该当讲紧就系有个情况出现有啲半透明嘅状态，讲紧飞碟啊，讲紧。有时系可以即系睇到里边发生乜事。之后再变返做一个金属外壳。 咁咦咁即係同嗰个 contact 嗰套戏呢即係讲SETI 即係超时空接触嗰套。 超时空接触佢咪喺坐一个波里面呢咪突然间透透下明。 係啦冇错冇错。 咪又哇咁佢哋啲资料搜集好劲。 係冇错同埋呢个呢就真係冇其他人讲过咁样情况。咁但係呢落到去呢佢话嗰个外星人跌咗落嚟嘅时候呢其实其中一个未死嘅时候呢其实係俾其中一个军官射过㗎。开枪射过但係冇血。 就是留啲白嘢出嚟。 佢话甚至系冇留到任何嘢，之后嗰个就喺短期内就死咗，咁之后就开始要浸落个伤度去解剖啦。 好，咁我哋阵间再见。